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各位《癫狗日报》的读者，《癫狗日报》创刊已经两个月了，我哋呢係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喺香港而家呢个万马齐暗嘅时代，坚持一把反对共产党嘅声音。大家一定要支持《癫狗日报》，$200一个月，要交月费就上去 meddoc.hk 嘅收费表度交钱。多谢大家。 大家好，又到我哋今集天下波景嘅时间啦，依然有我 Alex 同阿 Vincent 喺度。咁啊，我哋呢个礼拜讲紧嘅 NBA 嘅 Playoff 咧，就已经去到吓会区嘅决赛啦。咁啊，东岸咧就系 Cleveland 打 Boston， 而西岸咧就系 Houston 打 Golden State 啦。咁啊，我哋先讲下东岸先啦。东岸就突然间有个一面倒，好奇怪，就系 Cleveland 输两场啦。 系啊，东岸咧，我觉得咧 ，Cleveland 啊现疲态啦。即係再話俾大家知，其實咧 ，one man show 唔 work 嘅。 嗯哼，啱啱呢個，即係 LeBron James 係冇用嘅。 LeBron James 即係究竟個 carry 到場 game 幾遠咧？即係依家你已經知道，原來咧 ，LeBron James 係 Kings， 但係都唔係超人。 嗯。 咁啊，你睇到咧，就係兩隊波根本就係一隊波咧，就係好有組織，大家咧都係有好多 ball movement 嘅，大家都係打得好好嘅。而另外一隊波咧就係靠 LeBron James 嘅 post up 同埋去做嗰啲遠射啊，就冇乜用嘅。第一場啦，嘅得分啦就係 Celtics 108分啦。係 啊係啊 ，Cavaliers 就83分，咁啊25分係 blowout 嚟㗎。 直頭一面倒啦，呢個第一場。 咁你睇翻啲個人平均得分啦，係得兩個入到分嘅啫。你從隔離嚟講就 LeBron James 同埋 Kevin Love。 係，但全部都係冇分嘅，啲個位數字添，仲要係。 啊 ，LeBron James 就15分啦 ，Kevin Love 17分，咁啊 ，Jalen Hill 啊 ，Kyle Korver 啦，就咁啊 ，Kyle Korver 一個射手嚟嘅，但係得5分，亦都好失敗嘅。 嗯。 咁 Jalen Smith 就得4分啫 ，OK， 3分係全部唔入嘅，射3球係零入嘅。 哇！ 咁啊，即係入咗2球 field goal 啦，咁啊，我真係好失望嘅。 Korver 射5球3分啫喎，喺你第一場裏邊， 係啊， 五球對佢嚟講係算係少嘅咯喎， 少啊，佢應該係7、8球啊， 係啦，咁啊，亦都係淨係入到1球啦，咁所以得分係得個5分嘅啫， 係 真係你冇可能贏到波嘅喎，你得兩個有雙位數嘅話嚇， 同埋佢有兩個後衞都係雙位數嘅，但係後衞嗰啲係 trash time 嚟㗎嘛，即係啲。 垃圾時間。Clarkson 即係 Lakers 過去嗰 Jordan Clarkson 啦，同埋 Ronnie Hood。 咁 Boston 你睇落嗰個數據，第一場嗰個數據又點樣咧？ 好平均嘅，咁啊睇下阿 Morris 啦，就21分啦，10個 rebound 啦。 哦。 L Horford 就打得好嘅，佢有20分，有4 rebound， 6個 assist。咁 Jason Tatum 啦，就新人呢個，我覺得。佢分分鐘會， 佢打得好好啦， 分分鐘佢分分鐘佢係會贏咗 Donovan。 琴日好似有公布過3個如果係佢 rookie 嚟講就係 Jason Tatum 啦，同埋 Ben Simmons 同埋Donovan Mitchell 3個。 應該係 Jason Tatum 好大機會 啊！如果 rookie of the year， 我會俾Ben Simmons 噶啦，即係 regular season 嚟講，冇乜走雞嘅。 Playoff 如果 playoff 佢入，如果入到 final 嘅話，可能佢會攞到嘅喎 ，Jason Tatum 我覺得。 如果用 Rookie 嘅計法嘅話，都 Donovan Mitchell 都 carry 對 team 都 carry 得好犀利嘅。 但係 全部都係game high 咁滯喎，係咪？ 係啊，但係對 Houston 就完全失咗蹤啦。 嗯。 啊，咁睇翻啊 Celtic 啦，咁啊都平均嘅，咁有4個雙位數啦，有3個就淨係 over 20分添。 嗯。 即係你見到佢哋係有波入嘅，波幅平，一 assist 睇到啦。Celtic 27個 assist，而 Cavaliers 得18個， 係啦， 真係少1/3喎，即係所以你知道佢哋基本上係全部都係靠立邦 post， 咁立邦過嚟唔得嘅，所以俾人補好咗啦。 你啊睇翻個三分 Cleveland 射26球先至入得4球，15% 喎三分，三分15% 真係好差嘅 stat 嚟嘅喎。 你正常差都係廿幾啊，咁去到15% 真係好差 基本上失蹤曬㗎啦。 因為我覺得嘅呢場波咧，你睇到個數個分個分數啦 ，Cavalier 即係 Clifton 佢攞得個百零幾分啊。你肯定就係你只係單靠啦 ，One James 咧，其他人冇個 ball movement 咧，係瀨緊嘢嘅。咁我覺得其實應該有，學你話齋，我哋喺咪後嗰時話佢成日 Clifton 有疲態嘅。你睇到Boston 咧，佢成個組織咧。呢一場甚至 Game Two 咧，佢個組織力咧，明顯你睇到佢行出嚟咧，佢係強過咗 Clifton 嘅。所以佢呢兩場贏出嚟嗰、那個，即係單睇佢個組織力同埋成隊人嘅平均數咧，贏係理所當然嘅。 冇錯， 你五個即係等於你五個打一個，咁你有咩可能啊？半場就得抽四個，你都死多呢四個。 你又睇到啦，原來真係冇咗 Kyrie 去做策動攻勢，真係成隊波係爭好 超遠， 差好遠，天同地啊！咁睇下第二場啦，第二場啦。 嗱，第一場咧完咗嘅時候咧，其實就訪問 LeBron 啦。咁 LeBron 就話：我通常第一場playoff 裏邊都係去 get the feel of it。咁啊，跟住以後就 最緊要 get rhythm 啦，佢想講下啦，係啦。 咁所以第一場咧，佢就得15分啦，嚇。咁啊，冇 triple double， 甚至乎冇 double double 添啦，得9 assist。OK， 咁啊，跳去第二場啦。第二場我係八米啦，係咪？ 42分啦，八米啦。 第一 quarter 攞21分。 咩啊 ？First quarter 攞21分啊。 係 first quarter 嚇 ，first quarter 一個 quarter 攞21分喎。咁你又覺得哇？你睇完第一個 quarter， 你覺得哇，真係神人啦，有機會啦，今日係咪？ 係好正 ，quarter 時佢都好接近嘅啲分數都，我記得。 嚇，咁啊 ，end up 就42分啦，嗰一場。 係啊，佢有12 assist， 有10 rebound。 係。 咁啊。OK 啊，咁我正常嚟講佢已經 triple double 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都要輸，因為佢個隊友裏邊咧，除咗佢同埋另外邊個之外咧，全部都係單位數，特別得6分、3分、0分添。 你睇下啦， 咁你點贏咧又？ 你睇嗱 ，J.R. Smith 射手4球3分入咗0球，另外3球普通嘅2分零曬，射7中0啊，0分嘅。 係啊， 哇 ，shooting 加嚟嘅喎。 零分收場，打27分鐘。 收場喎，係 打咗分鐘喎。 27分鐘。 你話呢個 J.R. Smith 應該冚頭埋場啦，要 老早應該炒佢啦，呢條友仔。 3 rebound 1 assist， 即係咁嘅係 bench 都可能 perform 得好過佢。 Austin Rivers 勁開啊 ！Austin Rivers 玩咗 MVP 啦，咪同佢比。 咁我睇翻 Boston 個數據。就平均啦，你睇到佢嗰五個 starter 個數據都係雙位數。 你睇到佢成隊波都係有分入到分噶啦，成隊波每一個人都可以 都願意射啦。 係啊，成隊波 Clifton 個都驚住波，俾你啦，俾你啦，俾你啦，即係到底咩係咪立波？又係我射，撲你個街，射啦！ 咁啊，42分都喂到佢飽啦，但係輸咯就係、是、個個都唔願射，驚瀨係咪個個驚瀨嘢咧？ 個個都唔想做罪人，個個都唔想去俾人 blame。 三分嘅話，佢哋兩個都係一樣啦，射咗31球，入咗10球，兩隊都係一樣，32% 啦。 嚇！ 哦，一個好緊要嘅數據喎，就係 Cavaliers 咧有15個 turnover， 係，而 Celtic 得5個啫喎。 呢個都好緊要。 呢度10個 turnover， 即係可以 potential 20分嘅咯喎。 係啊，唔知喺嗰度 produce 幾多分啊？冇睇到呢個 stat 啦。咁但係你 turnover 十五個嘅話唔係好多啦，但係對比 Celtics 5個就真係好少啦。 嗱，我當你 field goal 43% 啦，即係10個即係有4個 field goal 入到啦，即係送咗8分俾人咯，即係無端端送咗8分俾人。咁108-8即係99咯，即係依度係送多8分俾人咯。 嗯，係啊，所以同埋個foul 射咗17球啦 ，Cleveland 入咗10球。但係Celtic home game 啦，係咪射20球入17球啊？即係嗰度有7分啦，咁已經15分啦，前後後咁樣計嘅話， 咁啊已經夠皮啦，啱啱夠輸啦。 咁啊第二場即係對比翻Morris 好似冇加得LeBron James 咁好啦，對比第一場嚇。咁但係 俾佢射咯，佢直情我諗佢俾佢射咯。 你俾佢射又如何咧？射到爆計啦，咁佢都係得你一個。 嗯， 冇乜用啦！你睇到佢就根本嚟緊第三嘅 Game Three 同 Game Four 支分到佢係翻 Cleveland， 聽聞嘅聲勢好，但係我唔覺得如果接住嚟打，Cleveland 唔會有大突破咯。咁樣打法 同埋打到好 frustrate 啦，成隊添都，好似 JL Smith 都有一個包係喺 push behind the back 去跟住攞咗飛棍嘅。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唔係 technical foul 啦，應該係要 ejection 嘅。你冇可能人哋起手 in the air 喺後邊推人，好容易受傷嘅個 player 呢一個 player。 因為看到他們如果要現在這種方法那麼打得那麼 frustrated 的，但可能休息幾天會好一點，我們看樂觀一點，休 三天咯。那說真的結局呢應該都是 LeBron James 會 都包抄所有東西 止步了，應該 都是他又要做一個救世主包抄所有東西了。但是我覺得是唯獨得他的分數是這樣包抄 Triple Double， 但是如果其他情況好像過往這兩場那樣，其他他的 starter 都是得個位數字的話，我想除非他一場要打八十幾分的了，要 每一個人都要 show up 啦，啲 starter 係啦，佢自反正佢一場佢要射八十幾分，你冇可能。 J.R. Smith 啊 ，Kova 一定要 step up 嘛 ，Tristan Thompson、Aaron Hill 再加 J.R. Smith 三個加埋都十一分 ，starter 十一分。 係啊，呢個嘢真係不可 ，sub-star 啦， 不可原諒嘅一件事，我覺得呢個係，因為呢個如果你咁樣睇 Clifton 咧。即係頭先阿 Vincent 都講啦，就係得一個 King 喺度，我當波筍兩個隔離三個同打其他人，即係綽綽有餘啦，你唔使玩呢個。 放你射打39分鐘，打48分鐘，你估立邦 James 仲有力咩？ 嗯。 第一個 quarter quit 曬人啦，攞20分，即係第一個 quarter 已經攞咗成場 game 嘅一半分。 一半， 因為用曬所有力啦。 係啊， 冇曬力㗎啦！睇佢樣，你邊個邊度仲可能捱到啫？ 所以你話今年即係打完呢個 playoff 之後啦，假設俾 Celtics 4-0 sweep 又好，或者 4-2又好， 我覺得4-1啦， 咁樣LeBron 唔會應該留喺 Cleveland 噶啦，啊冇乜可能啦，好係咪？ 其實 LeBron 佢自己攞嚟嘅啫，佢走去幫阿 J.R. Smith negotiate， 話你唔。簽 JL Smith， 你唔簽嗰啲廢人喺度，我就走。佢自己扮大佬。其實一手造成佢今時今日嗰、那個Killer 嘅現象。 Season 嘅一半又成全部幫你換曬血啦，係咪？呢、這個會係邊個問題呢？今次係咪？咁所以現阿威我都佢嚟啊 Lakers， 我諗佢 會唔會有啲好嘅 chemistry 咧？我就好懷疑啦。 LeBron James 都係啲中意去整強隊人嚟㗎啦，都係中意去。去埋齋去埋州，中意邊度有強啊邊度去，次次攞冠軍都係唔係自己打出嚟嘅，都係去 後。上年我覺完全覺得係啊 Kyrie 啦，係咪？ 係啊，係冚出嚟嘅。 臨尾嗰一分鐘一定係 Kyrie 啊，嗰幾場贏波嗰幾場 係 完全係佢 take over the game， 仲、 exactly. 可以入到波添喎。 即係如果你照自己我哋咁分析啦，我哋覺得 LeBron James 如果下年佢跳出嚟咧。他傳聞的 news 話他有機會去 Philadelphia 或者 Lakers， Lakers 我覺得未必他會過嚟 Lakers， Lakers 的意願他不嬲講都不大嘅， Lakers 的意願就近呢一年 Lakers 想歡迎他的意欲都很低， 一半我覺得越嚟越多 fans 覺得可能不是咁中意佢。 呢個係你看到他依舊其呢一年打的唔會覺得他有咩作為啦，喺 Lakers 可能。仲拖累咗 Lika， 因為學你話齋 有㗎，有咁嘅。 你 build up 咗一隊年青軍隊，你多咗條咁嘅友嚟，其實係陀衰家咯。 嗯，你睇佢打波方式都好 boss 嘅，即係人哋 make a mistake 咁，佢可以鬧個天眉咁樣。 所以我覺得 隊長嚟㗎嘛 ，Lika 未必會越年高時去揾佢翻嚟。好啦，咁我哋講開 Lika 就梗係要講西岸啦，呢兩場。咁啊，一大家都各有千秋啊。第一場。Warrior 打 Rocket， 理所當然就預咗佢贏嘅第一場，咁啊1-1 我就冇預理所當然會贏喎。 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 Warrior 即係Golden State 打 Houston 咧，我哋都感覺上 Golden State 係技高一籌嘅有少少， 或者 line up 啦，好係 啦， 即係好 咁啊。第一場贏咗，第二場輸咗，咁就肯定睇到個數據就係、是Golden State 嘅射嘅 percentage 係低嘅，係有降低嘅。嗱，你睇到Curry 啦，好似佢第一場啦嘅三分咧係入得一球嘅啫，好似係五球射中一球嘅啫。 係啊。 而第二場咧，Curry 咧嗰個三分又係射得一球，不過係射8次入一次嘅啫。 第一場係5球1球。 係咯，第二場係8球1球咯。 兩場 Curry 失蹤咗啊。 咁你三分啊， 即係得三，得個得三分。但係你翻睇翻第一場啊，兩隊波都打得都有來有往，而且睇到 Golden State 嗰個分數咧係平均嘅 ，KD 係37分，而 Curry 係18分嘅 ，K Thompson 係28分嘅，即係主將呢三個人都交到功課。 嗯， 贏即係我覺得贏係正常理所當然，正常。Jim Carlin 喺嗰邊啦，41分 ，Chris Paul 23分，但其他都幫唔到幾多啦，即都有，但係都好 close， 但係就唔係我哋想象中 Houston 會打得強嗰個咯，但係我理所就覺得正常嘅 Golden State， 但係反而第二場 Chris Paul set up 出嚟就情況就唔同咗啦 ，Chris Paul 喺第二場裏邊佢幾多分啊？他雖然是贏是得打 Game Finish 得16分，但是他全線控制得不錯，我覺得他反而看得回他應有的風範在這裡。這個我很欣賞，因為其實我記得 Chris Paul 的 Chris Paul， 即當然他學邊生或者他那時留在 Clipper 是曬的，也都是不會再有無用之地，反而他 Houston 呢發揮到他的功能，我覺得這個是好的。我覺得看到 Chris Paul 他的功能發揮出來，雖然 James Harden 咧喺第二場波咧，佢得27分嘅啫，冇40分，但係佢夠贏啦。佢哋兩個嘅連線夠贏。 第二場波 ，Eric Gordon 嘅 身後啦。Eric Gordon 嘅上嗰身啊， 又係啦。 佢嗰啲超遠三分插樣花，基本上係離開三分線四五尺去射兩三球都入啊！ 我突然間以為嗰個係阿 Carry 嚟嘅。 是啊、 因為我見到 Curry 上一場打嗰陣時上 round 啊，又係有一場咧就係唔知離開嗰個三分線咧，又係一兩尺，佢又咁掟入去，咁又入，大家以為嗰個因為 Curry 住到色衫嘅咧咁樣。 另外 PJ Tucker 都打得好，射得好好啊，入射九球入八球，三分咧射六球入五球。 哇！ 係啊，89% 喎，真係非常 之好。所以睇完第二場波之後，我已經唔敢講 Golden State 有咩優勢，我覺得大家我都已經去到。 五波啦， 我覺得 第一場Walker 好明顯有好多波係應該入嘅，都 miss 咗啦。第二場就調轉啦。Golden State 好多波應該要入嘅都入唔到啦。但係佢攻入去嗰啲波冇第一場咁靚啦，好明顯。同埋啲波 movement 第一場 Golden State 就發揮咗佢不嬲嘅五六球先至射波。咁第二場就變曬係 Houston 啦。都係啲波 movement 好靚，咁樣跟住入波嘅。 不過頭先阿 Vincent 話齋，第 Game Two 裏邊咧，Golden State 嘅 turnover 係明顯高咗嘅。 其實都唔係太差啦，十五個，唔算少，但係都唔係太多啦。 但係佢第一場得9個 turnover 嘅啫。 係啊。 咁啊，但係問題就係 Houston Rockets 同 Golden State Warriors 呢兩場波咧，我覺得都可能會打到7場。 咁都係 7-7 game 7 點樣 game 7嘅呢個？ 如果佢喺Houston 喺 Golden State 贏到一場，未來呢一兩場，咁啊有機會 push 佢 game 7。如果你輸嘅話，最多都係5-1嘅，我覺得。如果你輸曬兩場啊嚇，就4-1。 四一係啊。 會問好多噶啦。 即係點樣講咧？講翻就係基本上呢兩場波嘅王者就會係變咗今年 NBA championship。 嗯， 是打一對贏都係 攞 champion 噶啦， 最多係已經係王。 基本上呢場就共恩戰。 係啦，係啦。 喺佢 呢一場共恩戰係好睇嘅，其實真係好睇。 係好睇，呢個好睇，即係我都讚歎Houston Rockets 佢哋嗰個 movement 有改動啊，即係佢已經大家做出有作調整，你睇到佢調整咗嘅，係真係針對住 Warrior 去打噶，佢而家係，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個 coach 做得真係。冇得頂嘅呢個， 同埋你要講下就係Capella 啦，佢依幾年嘅進步真係好大。佢依家 Capella 咧，佢嗰啲 block shot 啊、mark 人咧，亦都好少犯錯。Capella 之前咧係經常都係高 tending 嘅，經常發生嘅。佢依家高 tending 少咗 ，block shot 好咗 ，rebound 好咗，同埋罰球都好咗好多。 佢呢兩場 total 都係三個包嘅嘛。 係啊。 嚇！即係你。 佢啲 block 係清脆利落㗎，佢真係 clean block 嚟㗎。 Defense 要有翻咁上下knowledge 啦，先至可以唔使俾人包得太離譜啦。 我覺得呢家成個 NBA 如果 centre 嚟計咧，我覺得咧佢應該係 top 5 centre 嚟嘅。 Defense wise 嗰啲。 Offense OK 啦。Offense 佢 OK 啦，但係冇太多分啦，不嬲都係。 係咯。 唔係一個 scoring centre 啦。 係咯。 但係第一場射七球入六球喎。其實都好啦，如果 fit 得足夠嘅波俾佢嘅話，第二場就射少咗啦，射三球入兩球。 睇到 game three 啦，game four 啦，就係 Golden State 度打啦。咁啊，正如阿柳 Sir 話齋，標準如果想佢贏咧，佢點都要贏一場。 一定要啊！ 一定要先可以 push 到。 如果兩場輸曬就係咁先啦，執包。係 咁先啊！三一嘅話，你好難追噶啦。 但係你會點睇咧？你阿 Vincent， 你覺得佢喺 Golden State 主場係超勁。其實咧，我覺得 Houston 咧，佢諗住頭兩場只有壓只有硬咗啦。但第一場太 Q， 第二場攞翻穩陣翻啦。我覺得希望 Houston 可以贏一場啦。其實我個人意願咧，我係想 Houston 贏嘅。 我都係， 因為我覺得 Golden State 成班都狗巢嚟嘅。佢呢啲人打波咧，握翻好地，佢翻還再六。 係。 喂，Jaymon Green 撲你個臭街！ 一出場 狂勾人，是 Curry 同埋 KD 比較打得比較冇咁好，其實全隊波都狗賊嚟嘅。Jaymon Green 就好閪啊！ 俾佢形容過咧，隊波都冇乜點勁。 你唔著幾頭都係人哋睇住衝過嚟，咁樣速度俾人哋撞。Jaymon Green， 所以我唔係好中意佢啲打法。同埋 Jaymon Green 咧，因為 Steve Kerr 可能佢哋教佢咁 Q 狗嘅，成日嗌波嘅、拗波嘅，佢 foul 人就得，佢 foul 人唔得。佢翻嚟就唔得嘅喎， 俾人 call 咗。 你翻嚟好定嚟嘅喎，係咪先？打 Curry 啊，啲搏球啊，起手直情起完就出去落地 high 到，咁個方咪就射三球嘅咯喎。三球就95% field 入撚曬嘅喎，係咪啊？成日拗波，所以咧我就好撚憎嗰陣時嘅，我就希望咧。Chris Paul 攞翻個 ring 啦， 係 啊，deserve it。 好多人 雖然佢唔係話，我其實我覺得佢唔係真係超勁咧。就唔係，但我都希望佢攞翻個 ring 啦，即係話曬都咁耐，終於破處入到去 Western Conference Final 係咪先？希望因為可成去到 final 嘅， 係啦， 希望啦， 去到 final 就袋落袋嘅。 而 Golden State 佢不過啲人格有問題啊，所以我唔咁中意佢哋，即係我唔中意啲人真係打波打到咁久嘅嗱，沙沙狗賊嚟嘅。 佢哋講過都冇乜點 正，係啊， 係 好多， 唔係黑 子 就狗 叉，沙袋狗叉，伊戈達拿都好閪狗，都係成日都拱人啊，波收啊，波收唔係推， 非常 basic 咁撚樣推你嘅喎， 係啊， 波收咁樣嘅嘛，佢咁撚樣壓嘅喎，最後邊係狗叉中嘅狗叉，雖然佢打得好，即係我如果我要埋添，我都會揀最後邊佢狗狗啊嘛，但係其實呢隊波我都係唔係咁中意人格 ，Steve Kerr 都係唔係好人嚟嘅，成日嗌波，成日都核突。你都冇嗌你咪啊！睇真都係見到佢人哋佢翻雲好地地喎。 你不過你睇到嗰個風格就係 Rocket 咧，阿 Jim Carter 同埋 Chris Paul 咧都比較打得好內斂嘅，你都冇話點刻意好你話嗰啲咁嘅 attitude。 哇，其實咧 ，Carter 都搏風專家嚟嘅， 佢 就講真啦， 佢第一場咁樣喺三分區外邊捉翻佢係入唔到啫嘛， 係啊， 正常有好多時候都入得。 留意 Carter 咧上籃咁樣噶。 搏翻 都好似搏仆街就仆街咁噶，上咗籃都戇高個頭嘅。 唔係佢高檔啲，佢正路啲搏得，佢又 唔係即係我中意 Harden， 佢唔會 talk shit 咯。 啊，佢係佢呢個佢好正， 即係佢搏多又搏唔多，算撚數行開。其他啲人啊，一打波 邊講邊鬧邊嘈嘅， 係啦。 佢唔得就行，就再跟住佢做佢要做嘅嘢嘅。呢樣佢又即係佢自己，我聽佢講話，佢其實佢自己都唔中意接受訪問嘅。佢通常都係一。住完波之後咧，佢翻去個 locker room 度，都就可以即係話佢都唔中意出去同人 social 嘅。佢就真係做自己做自己嘢嘅，佢自己。 係啊。 呢個佢有個幾特別嘅呢個。 咁今年 Harden 多咗 Chris Paul， 咁咪真係分擔咗個射波同埋控波嘅嘢啦。咁大家你講真啦，點解 Grant 會贏冠軍？就因為咁撚多個射手，個一個你冇可能五個一齊手風唔順噶嘛。Curry 唔撚得咪 K Thompson 啦 ，K Thompson 唔撚得咪 KD 咯，實覺得㗎，所以先射到咁撚勁噶嘛。咁今年呢家 Rocket 又話 Chris Paul 同埋有 Harden， 咁 Harden 都入唔入俾一日嘅啫。咁嗰日 bad day 咪俾 Chris Paul 射咯，因為兩個都 bad day， 我冇得講啦。所以我覺得咧，今年我真係好希望 Rocket 會懟冧 Golden State， 係啦， 希望會發生呢件事啦。 我都希望啦，如果唔係 Kevin Durant 都有一個機會唔同 Golden State 做約 咁啊，可能有機會嚟 Lakers 啦，係咪？ 我 Lakers 都 KDK 咧，真係好撚屈機嘅打法，咁撚高，但係咧控波咁撚勁喎。 你話你啲針梳真係冇人 block 到佢啦， 幫唔到啊！ 一跳高啊十尺啦，你 全部穿針㗎， 係啦， 唔係苦碌㗎 ，KD 真係好撚勁啊！ 呢個睇到呢個佢。 嗰啲鏟攬衝佢咁撚高，控波好似控到嗰啲六尺四嘅 shooting guard 成七尺高，衝入樽幾撚勁啊！ 好啦， 好啦，咁我哋就嚟緊下個禮拜睇下呢個禮拜同會變成咩模樣啦。 Go Houston， 好啊 ，Houston 啦，我都睇 Houston， 我都睇 Houston， 因為我覺得我都希望我自己個人就希望 Chris Paul 會真係 get something， 因為我哋話真係。佢應該要攞㗎啦，佢要呢隊波。 跟住四比零 sweep 個 Boston 啦，最好就 咁攞塊戒指穩陣先啦， 要㗎啦。 可能攬住揸住塊揸住個戒指，夜晚瞓唔著添啊！ 頂好啦，咁我哋今集嘅天下波經講到為止啦，我哋下禮拜同大家見面。OK， 拜拜。 係 再加尼嚟戰鬥到底，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请大家立即订阅《癫狗日报》电子版。 OK， 欢迎大家收睇呢个原汁原味先啦。咁我上次有讲过啦，咁啊而家开始系同大家系将每一个星体嘅星座嚟讲就系。咁首先讲一太阳星座先啦，因为好多人问就话 ，OK， 佢知我会讲星座，等我哋佢一夜就得嘅人问就问 ，OK， 金牛座系点啊？咩嚟咯？咁我啲解释咗，上次都有讲过噶啦。要睇翻你落個星體喺邊個位置，咁既然大家都咁著重想知道自己太陽星座，即係你出世個月份星座會點，我首先講呢個先啦，亦都係最主要嘅，亦都講緊呢個基本人格成型個系統。咁首先講個白羊座先啦，嗱，咁白羊座基本上籠統嚟講，其實大家睇書都出面揾都揾到㗎，就係、是、一個人容忍力都其實都算高嘅，有咗理想嘅實種排除萬難，唔中意俾人左右任何意見，係一個開放者。開荒牛、拓荒者，中意帶頭做嘢嘅人，有領導主義啦，同埋都有少侵略性嘅方面嘅，但只係唔會太大啦。但不過最大嘅快樂來源係呢個排除萬難，所以其實佢中意係越困難越大，佢就越中意解決呢樣嘢。所以其實佢一直衝，但不過白羊座係比較純啲，因為始終係羊啦啊。咁至於金牛座啦。第二個金牛座咧就比較溫和同埋堅實，因為佢似如果喺八字上面佢算屬土嘅，咁比較沉着啦，同埋踏實少少，咁對事就有少猶豫不決。佢呢樣嘢就猶豫不決就唔算太多，雖然因為踏實沉悶，俾人會覺得猶豫不決啦。但不過定咗嚟嘅話就不能改變噶啦。咁會容忍力都幾高，堅忍力都強。佔有欲嘅同時都強，所以某程度上金牛座會俾人覺得會係一個蘇悶人，即係外表斯文，內裏 open 嗰啲，內裏個熱情都其實幾大嘅。咁金牛座喺呢一方面，太陽星座就上次講過啦。咁佢唔係話 exactly 真係話太貪錢，即係純粹佢係。佔有又強，佢純粹中意啲佔用咗有價值高嘅嘢，佢想得到嗰啲嘢，佔有唔係代表佢根本錢外，所以你搞清楚佢同呢個貪錢係兩回事啦。貪錢要睇翻佢金星，太陽星座嘅金牛係其實唔算係貪錢，佢只中意擁有啲靚嘢、貴重嘢嚟顯出佢自己嘅啫。咁第三啦，到雙子座咯。雙子座就喺太陽星座嚟講就比較靈敏啲啦，機智、好奇心亦都比較重，一個聰明嘅人嚟嘅。佢係一個好善於講嘢，同埋呢個觀察力都比較高。因為雙子座嘅有特色嘅兩面，雙面性格有陽，亦都有陰，所以其實係轉數快，諗嘢快，講嘢快，行動都快，因為佢兩個腦啊，變咗兩個性格同時重複。但不過好多時有時做嘢會有啲衝突，咁就太陽星座啦。咁落到金牛巨蟹太陽星座咧，感情會比較豐富啲，睇落就好似比較懶散，但不過佢唔係，即係純粹係過於保護自己啦。因為始終巨蟹即係蟹有個殼同埋有鉗，保護性會比較強，同埋對呢個熱愛家庭、民族主義同埋呢個團體生活， 係好中意呢樣嘢，自我保護意識比較高，同埋能夠保護自己個人立場，一個比較傳統嘅人，因為佢學保護住自己，保護一個脆弱嘅自己內心，所以金巨蟹座某程度都係外表堅強，內裏脆弱。咁到獅子座啦，嗱，獅子座喺太陽星座嚟講係比較正直、有威型、有權力地位，即係你可以等同佢係一個你當係。獅子係俾人一對有勇氣啦，咁同樣嘅，其實獅子座喺太陽星座裏邊做人會有勇氣，勇於 outgoing， 同呢個白羊座少相反，白羊座可能會少少膽怯、猶豫不決，但不過喺獅子座佢反而會向忠於向前，佢好唔理有咩錯失，勇氣為主，好帝王主義，一個開你可以當係一個騎士或者係一個。朝代嘅太即係中國嚟講啦，如果中國朝代嚟講係啲咩高祖啊、太祖之類嘅創王，一個朝代創辦王啦。所以其實獅子座 OK 嘅，其實喺太陽星座，但不過會有少少孤單感，因為你始終萬獸之王，話人過於孤高，呢樣少唔好嘅感覺。咁處女座太陽星座啦，嗱處女座太陽星座呢樣嘢好多人都誤會咗，以為處女座一定係婆媽，一定係有潔癖啊！呢回事係錯咗嘅，其實點解咧？太陽星座嘅處女座咧，其實係佢只係中意將所有嘢 organize， 做嘢比較整齊啲，同埋做嘢會一絲不苟，中意接觸社會同埋對社會有貢獻嘅，對人都比較體貼。佢所謂嘅暗沉我即係或者係啲暗沉啦，即係都係嗰句啦，係只係對佢中意嘅，對佢另一半，即係佢嗰個係對佢另一半以外，咁呢個要睇翻佢個下降星座或者係呢個金星星座嗰方面啦。咁如果本身處女座其實佢比較中意 organize 啲嘢，做啲嘢比較有規條、井井有條，佢中意喺呢個。循序漸進去做嘢，所以其實同呢個潔癖就冇得拉。咁天秤座，天秤座太陽星座嚟講咧，咁啊比較有啲理智同埋，因為佢點啊？天秤大家有眼睇，天秤係一個秤啦，好中意攞個平衡點，不論喺友誼同愛情，即係佢盡量可能喺兩件事，就算喺兩個唔拉拉嘅事，佢都仲可能揾個平衡點嚟，令自己平衡，所以俾人感覺上佢人緣幾好，亦都係交友廣闊，知識多，因為佢個手腕力強嘛。唯一一樣嘢就天秤座就比較容易，如果多少少一樣嘢失去平衡嘅話咧，佢就好容易放棄一樣嘢。係啦，呢個就是太陽天秤座性格，咁冇辦法啦，始終個秤都想話攞個平衡嘅。咁到天蝎座嘅太陽星座，嗱天蝎座的太陽星座咧。佢呢個係強烈嘅衝動，個性啊，講緊個性方面，咁同埋有膽識，有精力，即係其實係精力充沛嘅嚟嘅，同埋不懼困難，洞察力會比較高，然後特別好多時佢有獨特嘅見解，所以有時會俾人覺得係獨行獨斷，有啲俾人神秘，人哋會諗唔通佢講乜。同埋天蠍座做嘢嘅人咧，天蠍座。嘅人做嘢，佢比較渴望係，即係或者會自動係自然一種係愛恨分明，一就一，二就二，或者係一係你唔好得罪我，如果唔係得罪我就死硬嗰只噶啦。一始終嗱，你大家有印象咧，蠍子後面嗰個後面公勾啊，有啲毒針。咁如果你當蠍子樣係冇乜嘢，蠍子係唔會，即係你唔會攻擊佢一隻蠍子，蠍子係唔會走去攻擊你。呢、這個簡單，所以太陽星座喺度突顯咗呢樣嘢，同時亦代表係天蠍座嘅人好中意從破壞中建立創新，而或者創新中尋找破壞，即係佢係將呢個破壞同創新兩個平衡糾結，成日互相喺呢個徘徊位度徘徊嘅。咁至於射手座亦都係人馬座，人馬座嘅話就比較中意自由啦、開朗、直率呢樣嘢。咁同埋會俾人容易覺得佢係花心，其實佢唔係花心。佢純粹中意自由，中意出去玩，熱愛自由，中意冒險大膽嘅啫，盡量探索呢個新嘅事物、新嘅環境。咁響都算係比較獨立嘅， 因為始終人馬即係你當佢唔好話當佢一個神獸咁啦，你當一隻馬咁睇佢，你嘅隻馬隻馬都唔中意向外俾人困住，一個再向外 out going 嘅，所以人馬座比較偏向自由，同花心同個拉冷。咁至於摩羯座啦，摩羯座喺太陽星座嚟講咧，佢係比較充滿有啲智慧同埋有啲耐力高，因為點解咧？嗱，摩羯座有個神話喺歐洲希臘上面有個神話就是、摩羯座係源於潘神，潘神佢係音樂之神嚟嘅。咁佢就因為某啲事係唔知 ，OK， 我都唔好記得個故事詳細，就是、因為俾人追捕啦。咁為咗急於跳落河準逃避嘅時候，咁佢就將佢下半身變咗條魚。所以你會見到天蠍座嘅圖會係上半身係羊，下半身係魚。咁亦都演示咗就係佢好多嘢都會有啲膽怯，佢離唔開土象星座嘅人就係怕事，或者係太過表面，即係唔好話怕事，其實都算係表怕事嘅，即係點講想做，但不會有時過於三思而後行嗰樣嘢。做嘢佢係唔會鬆懈嘅，會幾 OK 嘅，同埋俾人熟悉人嗰時，洞察力係幾高嘅摩羯座。只要如果你配香，再配埋中國嘅五行嚟講，佢屬於水分重嘅地方，所以佢諗嘢都比較強，智慧比較高啲。亦都容易識得去怎樣趨吉避兇，即係知道幾時唔好，會避開啲衰嘢嘅，同埋會識得為自己設身一個處世嘅藍圖咧，比較好啲。咁到水瓶座啦，咁水瓶座喺太陽星座方面咧，其實會比較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奇寶寶啊，即係嗰啲咩都好奇一餐咁啫。做嘢又比較獨立，會比較激進，會中意呢個新事物，即係咩都搞到一個靚仔咁啦。一個啱出世 B B 仔，好好奇，咩都想知，咩都想玩，好似一個怪胎咁樣。呢個水瓶座俾人一個感覺，同埋佢比較中意革新。咁我到最後雙魚座嘅太陽星座，雙魚座太陽星座咧。其實佢係一個幾中意幻想嘅人，呢、這個走唔甩。我唔明白，我識個個雙魚座都係中意諗到天花龍鳳。咁同埋雙魚座依賴心會比較強少少。可能始終係魚要依賴水而活啦，冇辦法，你仲要兩條魚添。咁亦都代雙魚座亦都屬於水象星座情況，佢所以係水象喺藝術嘅才華方面，同埋喺思考上方面都比較好，比較高於一班。咁同埋會有犧牲自我嘅精神，咁算係大部分嚟講，其實十二星座嚟講，雙魚座會偏向係一個弱者會比較多啲。咁當然有幾弱情況，你要視乎翻睇下佢弱喺邊忽啦。譬如弱喺呢個金星嘅，咁可能喺感情上面就一個弱者，或者喺愛情上面幻想得太過美好嗰啲啦。咁啊，暫時到住呢度先啦。呢個講十二星座太陽星座嘅十二星座四性格。咁下一次嘅就可能會講下呢個月亮星座人類嘅潛意識。咁喺十二星座裏面有唔同有月亮星座有唔同嘅 train 嘅啦。咁今日暫時就到住咁多先啦，下次。